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先来看看此刻已经在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都哪些朋友。比如说，谢谢 Mr. 白特洛伊、王先生、泪雨尘缘、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最佳羁绊 HIT、 最好的时光、圆圆 Cherry、 宋丽 Easy Time、 还有君君、风以及杜杜和 Jeff、 夏玉和刘琦都已经过来报道了。没错，今天这个最早报道刚刚说到了11:43都已经来到平台上来开始锁定节目的是 Mr. 白，他说是我是我还是我。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的打字或者语音来想一首你最希望在节目里面点播的歌曲的名字，还有就是你希望通过这首歌来送出一份什么样的祝福，什么样的想念，一并的发送给我，我会在今天的直播节目里面来为你播送。同时你也可以打开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之后，在下方的974功能栏直接点进去，就可以有一个听直播的页面。当你把这样的祝福发过来之后，你可以下一步就把这样的一个直播页面通过手机分享给你的爱人、你的家人，让他也同时听到你在音乐当中说出那些久违的心里话。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晴1708此刻在平台上给我的留言，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我喜欢的男生呢就在我教室的楼下，我们两个人喜欢在中午的时候不回宿舍休息，反而是买了一些吃的来到教室里面继续复习功课，几乎我每一次都能在食堂买饭的时候看到他。此刻我正在用手机来听广播，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样也在听这个节目呢，所以我希望送他一首歌，我希望我们能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是刚好对我也有心动的感觉。来自陈晴1708想要点播的歌曲，谭维维《如果有来生》。我们是互相学习、互不打扰的感觉，但是如果能因为这首歌曲让他从楼下过来找我的话，心里面一定会特别开心。12:07，如果有来生。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经过，刚好屋顶的雪

然爱你，或许是命中注定。多年之后，任何人都无法代替那些时光，是我这一辈子最美好的。那些回忆依然无法忘记，我依然爱你，这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yeah、你每到永远一定会依然爱你。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就在刚刚，咱们的节目还来了一位新朋友，他叫做爱过才知道。他也问说如何点歌呢？首先你已经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式了，你已经关注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那么接下来呢，就像你刚刚发文字来问我一样，你只需要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名字，还有就是你希望通过这首歌来送出的一段祝福、想念，或者是分享了一段曾经的往事、故事都可以。没准在下一首你可以听到的就是你所点播的音乐了。比如你可以像下面这位朋友啊，他叫做恒哥，他刚刚也给我留言了，说希望通过一首歌曲来讲述自己这么多年来的一段感情经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恒哥的留言是这么写的，他说2005年大学毕业，曾经我以为和你再也不会见面，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一年我泪流满面，而帮我擦泪的是你。2006年呢，你去到家乡，去到了广州工作，异地相逢，我们却胜却人间无数美好瞬间。2008年，我换了工作到北京了，我们两个人之间逐渐分离。2009年，你跟我说你想嫁给我，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没有担当，所以我没有答应你。一直到2018年，也就是今年，我出差到广州去看你，这个时候你已经是一位孩子的妈妈了。我只能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说对不起，但是我也想通过音乐告诉你，我曾经包括现在我都一直把你放在心里。 曾经拥有你给我的爱那么深，以为你会宠爱我一生，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爱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

9.74，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将在10月27号迎来指挥家艾曼纽尔·克列文，他将携手长笛演奏家艾曼纽尔·帕胡德与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共同呈现法国印象派名家作品。指挥家艾曼纽尔·克列文也是当今法国首屈一指的音乐家之一，而法国国交自创立以来就有将德彪西和拉威尔的作品作为保留曲目的传统。本场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将为观众带来拉威尔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和《沧海孤舟》，以及德彪西的《大海》。继续来看，重阳节当天，北京交响乐团首都市民音乐厅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重阳节专场音乐会在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晨星音乐厅奏响。音乐会上，北京交响乐团在指挥家张冰冰的执棒下演奏了7首名曲，包括《狂欢节序曲》、歌剧《卡门》选曲、一步之遥、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管弦乐选曲、芭蕾舞剧天鹅湖选曲等。音乐会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首都市民音乐厅作为为首都市民搭建的免费欣赏音乐的重要平台，2018年公益演出计划演出20多场，并以免费的形式汇集更多爱好交响乐的首都市民。最后再来关注，在举办了为期一周的活动后，昨晚第5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闭幕式演出《和鸣和美》在清华大学闭幕。艺术周由北京市教委和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来自世界各地14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个青少年合唱团汇聚北京，举办专场音乐会、交流音乐会及合唱博览会等活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在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直接来写下你希望点播的歌名，还有就是你希望通过音乐来送出的一份祝福和想念，文字语音都可以发送给我，可能在下一首歌你听到的就是你所谓想送出的一份祝福了。接下来呢，我们稍稍的换一个电乐，因为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祝福非常的真挚，它来自刚刚来报道的《爱过才知道》。他给我的留言是这么说的，想点播一首《如果没有你》，要送给我的那个他。5年了，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喜怒哀乐，我们两个人之间互相都没有放弃，而且一步步的走到了今天。我也相信我们以后会更加的好，也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和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同时我还希望通过音乐深深地告诉他一句我爱你，这三个字在这个时候说出来显得异常珍贵。他来自公众平台上爱过才知道，这位朋友，如果没有你，我不敢想象接下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12:35，下半时段的开场曲送给你。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

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今天上午在来广电的路上，我还等车的时候，然后看到了好几位这样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路边在等着，好像他们的一个小团队要集合，然后陆续就会有人过来打招呼，然后他们聚在一起等，大概有七八九位，包括还有一位腿脚不太方便，是专门坐着轮椅让家人开车把他送过来的。后来我就打车走了，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但是那种大家其乐融融的在一块交谈相聚的感觉，特别像是要去秋游。你有没有想过，在将来多少年之后，能够和自己以前的高中同学、小学同学，或者说和自己的邻居们一块约着去哪个地方去吃吃喝喝，去玩一趟？结果那个时候大家年龄都大了，可能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还是会挤出时间跟他们相聚在一起。这种老同学的聚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包括今天还有一位同学点到了这样的一个关于校园的歌曲《城中月》，他说特别特别怀念高中生活，每天能够穿着校服到处的乱蹭，包括作为男生上课那个时候，可能最常见的就是用手机偷偷的在看 NBA 的直播，然后女生呢就是闹闹哄哄的一起讨论什么样的发卡、什么样的卡片更好看。所以今天他也希望点播一首歌来再一次回忆自己曾经的高中生活，来自老狼的这一首《同桌的你》。我也希望记住这首歌吧，送给我今天在路边遇到的这些老人。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干嘛，但是他们那种开心真的像小孩子一样啊。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归去来兮此刻也正在收听节目的直播，他说这个天气预报说下午会起风，好期待能够驱散连日这样的阴沉天气，来还北京一个最美的秋色。今天的直播里面听到广播中大家分享的心情和故事，归去来兮也说了，说有些时候啊，有些事情呢也需要云淡风轻的心境。上个周末因为天气不好没有安排外出，他说我们三个人在家里面买菜做饭，然后闲散地做着各自的事情。其实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状态，就是几个人能够共同地相处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可是也会有各自独立的想法，各自独立的事情要去做，互不打扰。他说呢，昨天中午在朋友圈分享了谭咏麟的一首歌《爱在深秋》，当时就在想，如果能在工作日在电台当中分享出来，就能够把这样的深秋的情愫送给更多的好朋友了。12:50，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谭咏麟《爱在深秋》，也是来自归去来兮的一段留言分享点播。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心舍不得你走。有人让你倚在深秋，回忆灭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你走。有人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最后一段歌曲最后一段留言是来自宋丽跟我们的分享，她说我和老公在一起27年了，他没有浪漫，也没有说过我爱你，但是他顾家，